全新 XC60，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各位好，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倾心调制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人间四月天，这个周末我们来点特别的，在一组你或许很熟悉的歌声里来体会不一样的翻唱也流行。暖场歌我们有请春雷带来这首经典的《青藏高原》。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 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出自老电影《卢生恋歌》，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。今天刚才的这一版来自歌手刘丽娜、沙宝亮。那种甜蜜，那种真挚，无论何时由谁唱起，你觉不觉得都是那样的感动人心？柔美中有很多质朴的感觉，充沛的情感又为这首歌注入了无限的回味感。接下来的这首翻唱由歌曲的首唱者来完成。多年后，呼斯楞似乎觉得自己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，于是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《鸿雁》。 鸿雁，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江水长，秋草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谭维维《洗衣歌》很流行，很颠覆，也是受不少年轻人喜欢的版本。我们说广义上的翻唱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靠单纯的音色去接近，去模仿，达到以假乱真的听觉，而另一种呢，是根据自身嗓音的优势和特点，虽然是老歌新唱，可是给人的听觉上会有一种浑然不同的感觉和效果，让我们在熟悉的歌词当中可以体会到另一番意境。而今天来听的大多翻唱属于后者，比如中场前的这一首，我们来听听歌手吴彤为你讲述的哈萨克族的民歌《燕子》。 Thank you.

更朦胧，倒映湖中她面容，柔柔声音中点点相思愁，月色似水 追月，就是一首广东音乐填词而成的作品，怎么听来就那么讨喜呢？看来旋律本身的实力真的是太重要了。而当下很多的新作民歌几乎就是一两年就被淡忘，我想没有好的旋律是最重要的原因吧。谢谢曹富佳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演绎，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刘慧继续与大家进行今天的主题，翻唱也流行。这一首来自中国人心底的歌声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藏族的小伙扎西顿珠为你来翻唱的《浏阳河》。 傲气万种心声，神谷萨银河窗，在这地方好风光，看流水渺渺的荡漾，有想念屹立在我心上，那个地方与过往，唱一首歌来念家乡。不会被谁淡忘，就像一样暖和的情话，这一刻的心情最宽广，让我们乘风又碰浪，秀一秀中国人有多强，让坚强挺胸膛，嘿哥们跟我一起唱。Yeah. 骊山痴情花，这一首也算是经典的歌曲，相信不少朋友此前听到的或许大多都是柔情加魅惑的感觉。那今天我推荐给你的这个版本，我个人很喜欢，来自歌手云朵，一改以往的风格，剑走偏锋，律动的让人对这个春天充满了蠢蠢欲动的念头。你来给个评判吧。 送给别人家。

这样的翻唱歌声响起，你自然就会多对他有几分好感。希望多年后我们再来分享翻唱的作品时，能有更多的创作新歌在，而不必总是拿这样的老经典。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来自乌兰图雅联袂云飞演绎的藏歌。时光在这样的歌声里一下子就会变得闪闪发亮，在阴郁的早晨也会慢慢透着希望。接下来是月影留声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